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大侠远去，江湖依旧》系列节目，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今天我们欣赏李楚乔的散文《金庸笔下燕京的幻玉针》。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登新平楼》。 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作品捧红了不少大江南北的名山和名城，无论是五绝论剑的华山，还是作为武学圣地的武当山或嵩山，亦或是大侠郭靖竭力镇守的襄阳城，都为人熟知。却唯独作为多朝古都，又在历史上有多侠客之名的燕京，显得存在感稍弱。金庸作品中对于北京的描写不多，《天龙八部》里的辽南京，《射雕英雄传》里的金中都，《碧血剑》里袁承志的伤心地便是其中的代表。出于种种原因，金庸笔下的北京城及城中故事耐人咀嚼，又一幻一真。今天我们就通过李楚乔的散文《金庸笔下的燕京的幻玉真》，讲讲这些故事。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一，游坦之的奇幻漂流，穿越闽中寺。按出场年代来算，《天龙八部》中萧峰任辽国南院大王时的根据地燕京，是北京城在金庸笔下最早的身份。据史料载，当时这座城的正式名称叫西京府，是辽国五京中的南京，因与宋境相接，汉化较深，亦是辽地最为繁华富庶的城市。可惜历史上的辽国南院大王们并没有萧峰这样下榻名都的福分，内蒙古赤峰一带的苦寒之地才是他们真正的驻避所。金庸看中了燕京城的气派与热闹，把发生在辽国的故事统统搬到这座城内来讲，并充分发挥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制造了不少宋辽冲突的虚构情节。比如萧峰和阿紫目睹契丹贵族在燕京城外打草谷，掳掠杀伐宋民，顺带俘虏了来自中原的游坦之。事实上，早在宋真宗景德元年，宋辽定下澶渊之盟后，两国和平百年，再无交战。生活在北宋中晚期的萧峰来到燕京城下，看到的应该是边境榷场熙攘交易的美好景象，而不是已绝迹百年的大草谷惨状。这种移花接木的北京有战事，是金庸为了渲染萧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胸怀的有意为之。但在这之后，游坦之为阿紫寻冰蚕练毒功的情节中所出现的闽中寺，就纯属金庸刻画北京城盛景时的笔下的乌龙了。游坦之涉水而过，循着交线追去，只见交线直通向前面山坳，他骨气急奔，山头近处赫然是一座构筑宏伟的大庙。他快步奔进，见庙前匾额写着“敕建闽中寺”五个大字，当下不暇细看庙宇，顺着交线追去。那交线绕过庙旁，通向庙后，但听得庙中钟磬暮雨及诵经之声此起彼伏，群僧正做功课。这里的闽中寺就是著名的法源寺，在今天菜市口附近轿子胡同的南端，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佛寺。唐贞观19年， 太宗李世民为悼念东征高丽阵亡的将士而诏令立祀，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寺院建成，赐名闽中寺。后来幽州节度使李况威对寺庙又重新修葺，增建了高大雄伟的闽中阁。时有人诗赞曰：闽中高阁去天一卧，与游坦之观察到的一座构筑宏伟的大庙景象颇为相似。然而除非游坦之在追逐兵残的途中进行了时空穿越，否则他所见到的闽中寺应当是一片惨不忍睹的焦土瓦砾。据史料记载，辽清宁三年，北京城发生了自近代元康年间由载以来的第一次六级以上的地震，震中位于北京南郊的大兴， 震级达到了6.8级。在那个防震措施基本为零的年代，这样一场灾难足以摧毁燕京城内所有壮丽精美的亭台楼阁，闽中寺自然也不能幸免。昔日入云高阁，顷刻叹为平地，笃信佛教的辽国皇帝十分焦急，立即下诏修复，但受人力物力所限，修缮工程持续了足足十几年，直到咸雍6年才勉强告终。 有趣的是，这位下诏重修闽中寺的皇帝正是天龙八部中好战喜功的辽道宗耶律洪基。历史上真实的耶律洪基不爱打仗，爱写诗，还是个十足的颂文画迷，曾在佛前许愿来世生中国，这里的中国就是国之中心，中原的意思。前文提到的燕京大地震、闽中寺的被毁与重修都发生在他在位期间。 奈何这些收录在立项志里的事件与浪漫奇绝的江湖世界相隔甚远，并没有被金庸采为书中素材。也正因如此，金庸在对于他未曾想考的北京历史名胜的描写上出现了明显的时空错位。按照《天龙八部》中的时间线，游坦之成为阿紫的奴仆，帮他寻找兵残练毒功，和萧峰帮助耶律洪基平定辽国皇族内部叛乱，是前后脚发生的事。 这场足足战了书中一个回目的皇室内斗，正是辽史上有名的滦河之变，亦称重元之乱。金庸对于战争过程及夺权者耶律重元、耶律聂鲁古父子的描写，都与史实极度吻合。这个事件也可以看作是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共同之点。滦河之变发生于辽道宗及耶律洪基清宁9年。 前文提到过，彼时位于燕京城内的闽中寺正处于艰难而漫长的灾后重建期中，那么身临此境的游坦之耳边起伏的应当是工匠们运石垒木的劳作苦吟，而非书中众僧做晚课的钟磬暮鱼及诵经之声，更不会遇见从少林寺来闽中寺挂单的和尚。 倒是闽中寺内的僧人因寺会出游去其他寺庙挂单的可能性更高一点。其实何止是闽中寺，就连作为辽南京的燕京城，当时也应笼罩在一片灾后重建百废待兴的惨淡气氛之中。然而在金庸笔下，萧峰与阿紫漫步街头所见仍是一派繁华。燕京城方36里共有8门，东市安东门、迎春门， 南市开阳门、丹凤门，西市陕西门、清晋门，北市通天门、拱辰门，南院大王的王府在城之西南。萧峰和阿紫游得半日，但见方士、谢舍、寺观、官衙密布四城，一时观之不尽。金庸让二人在此也玩了一把穿越，毕竟唐朝诗人祖咏曾在《望蓟门诗》中惊叹， 沙场烽火连湖月，海畔云山拥挤成的壮景，说明千年前的燕京一带还是颇有可能形成此类自然奇观的。二，李自成进京之谜，城门也是罗生门。如果说辽金时代的北京城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之都，在金庸笔下的存在感并不强，那么在他以明星两代为背景的《碧血剑》和《鹿鼎记》等作品中，帝城北京 就成为了故事的主场，戏份大增。每读几行字，便可见一个熟悉的旧京地名，烟市风华相伴，赵客胡缨，别有一番豪壮风味。然而，生长南国的金庸，毕竟对北京城的地理风土不甚了解，在密集的描写中，难免有些失实的去化。闯王李自成进北京， 是四九城历史上数得着的大事件，围绕明清末年甲申之变展开情节的碧血剑，自然以浓墨重彩的笔触呈现了这场颇具传奇性质的战役。在金庸笔下大获全胜的李自成是这样进入他肖想已久的北京城的。李自成下的城头换了一匹马，在众人拥卫下走向承天门。他转头对袁承志笑道：你是城父之志，我是承天。弯弓搭箭，嗖的一声，羽箭飞出，正中天子之下。来到德胜门时，太监王德化率领了300余名内监伏地迎接。李自成抚掌大笑，忽有一人急奔而来，向李自成报道：大王，有一个太监说见到崇祯逃到眉山那边去了。这一段文字若非熟悉京城地理的朋友，读之只觉金庸对闯王志得意满之态的刻画栩栩如生。殊不知按此间描写，李自成就算快马加鞭到天黑也走不进紫禁城。文中的承天门是当时北京城内最为宏伟壮丽的一座宫殿式城门，始建于明永乐15年，由北京城之父御用建筑大师蒯祥设计，其位置就在今天北京城的正中心。承天门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天安门，它是明清两代北京皇宫的正门，名誉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一。所以按照金庸的描写，李自成来到承天门前喜滋滋地射出一箭宣示主权，按理说下一步就该直接进入紫禁城和崇祯密切接触了，可金庸接下来却安排闯王去到10几里外的德胜门去接受太监们的入宫欢迎仪式。 好了，朋友们，李楚桥的散文《金庸笔下燕京的幻与真》，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这篇文章的标题起得很好，用幻与真概括了这番探索的意义。按照小说的描写，按图索骥，未免穿凿。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即便不是完全虚构，也用不着太多考虑事实。况且金庸笔下涉及的地理与历史太多了，为报纸连载而作，也不可能要求他一一查对。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反映了他模糊的印象，也可能是纯粹为了情节需要而进行的虚构。在金庸逝世之际做出追索，除了对他的小说增加一些直观印象，也是表示一种缅怀。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登新平楼》。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尚远。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登新平楼》。 去国登姿楼，怀归伤暮秋。天长落日圆，水静寒波流。秦云起岭树，胡雁飞沙洲。苍苍几万里，目极令人愁。 唐玄宗开元19年，也就是公元731年前后，李白暂别了自己位于终南山的隐居之所，一路向西游历。当他登上了位于新平县的城楼时， 远望着周围深秋的景象，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在此之前，李白曾尝试结交皇帝的妹妹玉贞公主，借以得到步入仕途的近身之阶，然而却未能如愿以偿。眼看自己的一腔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再加上深秋时节的万物萧索，使得李白在这首诗中一改自己之前豪放洒脱的风格，反而多了一种壮志未酬的忧伤之情。诗中这样写道：离开国都，登上这新平的城楼，深秋的萧索使得心怀归家念头的我更增添了一份忧伤。天空辽阔，夕阳在远方渐渐落下，泾河的水波清澈在寒风中静静流过，云朵从山岭的树林上缓缓升起，北方的大雁悄然飞过河面上的沙洲，茫茫苍苍的万里大地，极目远眺，使我心中充满忧愁。诗中所提到的新平，位于今天陕西省咸阳市的宾县一带。在古时候，这里属于宾州的管辖范围。宾州的行政区划一直维持到了清朝末年，直到1913年，政府将宾州进行分拆，拆成了今天的陕西宾县、旬邑、淳化和永寿四个县，并统一划归陕西省直属管辖。新平与宾州这两个沿用了上千年的名字，才算正式成为了历史。如今的人们来到宾县，一定要去参观一下位于宾县城西10公里的大佛寺。这座大佛寺本名庆福寺，最初是唐朝统一全国的战争期间，唐太宗为了纪念在宾县一带阵亡的将士所修建的。由于此地位于丝绸之路北道的主干线上，唐代来往于此地的商旅众多，为祈求旅途平安，人们便集资不断地在这里扩建石窟，并采用石刻和泥塑的方式建造了大量的佛教造像。大佛寺之名来源于这里最大的石窟大佛窟，其中塑有一尊巨大的阿弥陀佛坐像。佛像塑造于唐代贞观年间，像高30余米，神态慈祥威严，整体肃穆端庄，雄伟传神，堪称是唐代造像艺术的经典之作。在唐朝以后的历朝历代中，这里的石窟规模得到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今天拥有130个洞窟、近2000尊各式佛像的规模。如此庞大的石窟艺术群，使得后世学者将这里称作是关中第一奇观。时代变迁，李白当年登上的那座新平城楼今天早已消失无存。当年诗人曾游遍整个宾州，加上他笃信佛教，我们料想他一定也曾去大佛寺当中参拜过。不知在参拜的过程中，他在新平城楼上产生的那种忧思之情是否有所缓解呢？毕竟亲眼目睹大佛寺中巨大的造像，无论何人都会被震撼。况且以李白的佛教修为，他自然也会明白，在佛陀眼中自己的烦恼是多么渺小，自己的忧愁又是多么的没必要吧。去国登兹楼，怀归伤暮秋，天长落日远，

一起听听过去那些难忘的味道和新时代餐桌上的故事，感受人民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北京故事广播。